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96集，不畏疼三。靖王瞳孔一缩， 为什么？谋反这样的罪我都认了，你还把我留在这里干什么？ 谋反的罪他也的确认了，可于轩辕岭而言这不够。为什么要忘了承欢呢？哪怕只是见过一面也该记得他才对，为什么要忘记他？他胸口又疼起来，明明已经疼了小半天，可他竟然丝毫没适应，仍旧喘不上气来。他盘膝坐在地上，抬手抵着慢慢渗出冷汗的额角，身体却还在颤抖。靖王被吓到了， 喂，你没事吧？你是不是要死了啊？想让我陪葬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能杀我，要是我死在你手里，九泉之下皇祖母不会放过你的，还有轩辕家的列祖一列宗，谁都不会饶过你这个残害手足的人。 轩辕凛闭着眼睛咬着牙承受这一阵阵剜心之痛，提不起半分力气来理会靖王。靖王被吓到了，扯着嗓子喊救命。见外头并无人理会，轩辕凛也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终于认命。 反正谋反的罪都认了，难道还怕别的罪名？ 他嘀咕了一句，打算破罐子破摔。 你别不说话，我认罪，你说什么罪我都认。 皇上，你别不理奴才呀，我认错，什么错我都认。 轩辕凛腾地抬起头，死死盯着靖王。靖王被唬得浑身一颤，恨不得把脖子缩进衣裳里去，惊慌失措道： 干什么呀？别学他说话。 靖王，轩辕凛狠狠揪住他的衣襟， 不许学他。 我学谁啊？ 轩辕凛张了张嘴，竟然说不出那两个字。他摸了摸自己的喉咙，明明是好好的，他还能呼吸，为什么不能说话？ 承欢，承欢，承欢，朕说不出你的名字了，怎么办？ 靖王被他吓得全身都贴在柱子上，小心翼翼道： 你没事吧？ 轩辕凛忽然抬手狠狠揪住了他的衣襟，看在皇祖母的面子上，朕不会杀你，可你掳走他的事儿，朕绝不轻饶。靖王被吼得懵了一下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轩辕凛已经扶着门框慢慢走了出去。他浑身一个机灵， 我到底掳谁了呀？ 门砰的一声在他面前被合上。轩辕凛守在院外，久不见轩辕凛出来，心里担忧，便寻了过来。一开门却瞧见他正抬头看着这院子里的一棵枯树，心里正纳闷，呼的一顿想起一茬来。当初承欢被发到太极殿去，他将人偷龙转凤换出来养病，正是安置在这间小院子里，难不成被轩辕凛察觉了？他心里又忐忑又心疼。皇上，天黑了，该回宫了。轩辕凛静了片刻，才淡淡的应了一声，身体并没有动弹，仍旧仰着头看那棵已经枯死的老树。不多时，一片枯叶飘飘摇摇地落下来，擦着轩辕凛的衣摆打了个旋儿，远远地飞了出去。 皇上。 轩辕凛抬脚走了过去，他仍旧身姿笔挺，龙行虎步，不坠半分帝王威仪。可他越是如此，轩辕凛心里越是不安宁。承欢死得那样突然，轩辕凛接受得这样平静，他实在是心慌。这个年纪的感情一旦种下，便是毒瘤，突然挖掉，怎么会不难过？ 皇上，我们是兄弟。 他到底忍不住，抬手搭在轩辕凛肩膀上。他不觉得轩辕凛会痛哭流涕，但哪怕是要喝酒也好，发脾气也好，总好过这样强撑着的冷静。可轩辕凛并没有吭声，只笔挺地站在这狭窄的院子里， 盯着眼前荒芜的景象，半晌都不动弹。轩辕镜叹了口气，他如今真切地盼着承欢并没有出事，盼着今日太极殿的一瞥并不是眼花。 皇兄， 轩辕你忽然开口，声音嘶哑又轻缓，不过片刻便消散了。可轩辕镜还是听见了，也听出了这短短两个字里透出来的茫然和恐慌。晚来风起，枯树上残存的枯叶扑簌簌落了下来，轩辕凛抬眼看过去，声音几乎被淹没在这风声和落叶声里。 我现在说不出他的名字，也不敢去想他，是不是用不了多久就会忘了他。 轩辕镜张了张嘴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他盼着轩辕你忘了承欢，往后的日子自然会更轻松，可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人怎么忘？然而记着又不过是平添痛苦，何况轩辕你既然无法容忍旁人忘了承欢，又怎么能承担起自己忘掉爱人的痛苦？轩辕镜长叹了一口气，这时候他才明白过来，对轩辕凛的痛苦和悲哀他无能为力，他什么都做不了，连句宽慰的话都无从说起，大约只能陪着他安安静静地在这个承欢住过的小院子里站着，等他收拾好破败的心情。第二日轩辕凛照旧早朝，他那么高高在上，哪怕轩辕镜站得离他最近，却仍旧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知道没了承欢，没了张晋忠，那座本就只有一个人能坐的龙椅忽然间变得更锋利威吓起来，而高坐其上的轩辕里宛如困兽。朝毕，轩辕竟拦住了要去御书房为靖王求情的宗室，他别的做不了，至少能让轩辕里在这种时候不被打扰。他慢慢到了御书房，隔着窗看了一眼轩辕里，看他提着笔半晌没落下，转身往太极殿去，他要去再看看承欢。到了门口，发现林峰正守在这里，他一怔，林公公怎么会在此？ 皇上吩咐不许旁人惊扰程公公，旁人看着奴才不放心，这才自己个儿守着。 轩辕镜一怔，皇上可说了后事如何料理？林峰摇了摇头，眼见周遭并无他人，这才压低了声音开口， 皇上昨夜回来在外头坐了一宿，连内殿都不肯进，半个字都没提程公公，奴才也不敢问啊，可这天气热得这样厉害，只怕要不了多久尸身就要坏了。 然而轩辕里不开口，又有谁敢动呢？林峰朝轩辕镜作了个揖， 奴才有个不情之请。 他不开口，轩辕镜也猜到了，不过是想请他去问一问皇帝，就算轩辕凛再不想提，人死了也还是死了，本王就走一趟，听说是狼缺在查这桩案子，可有眉目？林峰摇了摇头，眼神却朝着西边飘了一下。轩辕镜一顿，竟然是后宫下的手。事关后宫，他不便再问，慢吞吞回了御书房。他着实不想再提承欢，看轩辕凛痛苦的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却还要强自按捺的样子，可让轩辕凛眼睁睁看着承欢发臭腐烂，化为枯骨又何尝不残忍？他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。轩辕凛却难得没在御案后头，反倒在博古架前抬手自木匣里拿出一粒碎银子，轻轻丢进龙凤文罐里，那银子却在罐口蹦了两下，贴着边沿掉了出来。轩辕凛盯着那枚碎银子看了几息，竟慢慢笑了。晚了。轩辕镜一时不敢打扰，安静地候在一旁，看轩辕凛弯下腰捡起那碎银子，轻轻丢进旁边的花瓶里。 贤王来了。 轩辕凛轻轻地扶了一下博古架，转过身来看着轩辕镜，他瞧着不意外，仿佛是早就知道他会来。 朕以为 你今日不会进宫。轩辕镜叹了口气，臣知道有些事不该开口，可臣忝为兄长，这些话臣若是不开口，便没有人会说了。轩辕凛静静地看着他，见他紧紧握着拳，全身都透着忐忑，突兀地一笑：皇兄不必如此，朕知道你要说的后事，朕会让他入土为安。轩辕镜没想到他会这么平静，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。皇兄，朕有道密旨要给你，难不成是关于承欢的后事？轩辕镜谨慎起来，心里却有些不解。就算轩辕凛再看重承欢，可在外人看来，他不过是个奴才，此次毒杀他本就很古怪，哪里就会至于死后还要做什么？他脸上露出困惑来，轩辕凛却没解释，只用了些力道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成年后，他已经很少做这些亲密的动作了。轩辕镜不觉得高兴舒心，反而莫名紧张起来。他看了眼密旨，皇上，这旨意臣何时能看？时机到了，你自然便会知晓。他看了眼外头亮得晃眼的阳光，微微眯了眯眼睛。皇兄，你替朕寻风水宝地，将它葬了，不必告诉朕地址，朕不会去看的。轩辕镜将他又不自觉地垂下头去捂胸口，知道这话题与他而言十分痛苦，却张了张嘴无法应声。他心里总是很在意那一瞥，倘若真的不是眼花呢？倘若他带着承欢出宫，路上真的被他逃了呢？他缓缓吐了口气，皇上，即便是臣即刻去动身去寻风水宝地，也总需些时日，如今天气炎热，如何等的？轩辕凛一颤，似乎想到了很不愿意看见的画面。臣想不如先将它封存在冰窖。 不行。 轩辕凛一口回绝，他青着脸看过来。 他有寒症，如何能扛得住冰室寒凉？ 轩辕镜一滞，慢慢握起了拳头。抬头盯着他的眼睛，缓缓吐了口气，语调艰涩道：那皇上将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暑气侵蚀，满目全非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